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严君玉只觉得眼前渐渐模糊了起来，他太累了，高烧烧的，他眼前都是发黑的。怪不得人死之前都会在空中抓呢，因为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他沿着沙堆渐渐滑了下去，意识渐渐往下沉，像陷入又黑又黏腻的沼泽中，只是渐渐往下沉，往下沉，直到一丝冰凉的触感将他唤醒。最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的错觉，直到那冰冷的东西落在嘴唇上，然后瞬间化开了。他几乎可以听见自己喉咙中发出渴望到极致的声音，他勉强睁开眼睛，昏暗的天穹中，无数白色的鹅毛般的东西正在缓缓飘落，映着黄色的沙丘，金色的戈壁，如同一场梦境。那是雪，滴水未见的沙漠中，竟然下了这样一场救命的大雪。萧许醒来的时候，几乎要以为自己是已经死了。周围太昏暗了，只点着一盏小灯，他全身都像被碾过一遍，没有一根骨头不是痛的。脸上的嘴唇更像是裂开了，涂着不知道什么药膏，发出一股让人作呕的气味。 别动！ 一只手按住了他，是个年轻的亲兵模样的人，爽朗得很，笑着道。 你们是从沙漠里走出来的，身上手上都裂开了。楚将军都说没见过这么好运气的人，沙漠里多难得下一场雪啊，都被你们赶上了。 萧许只听见你们两个字，他焦急地问道。 先君玉呢？他在哪儿？他还活着对吧？ 别急啊。 那亲兵本来端了一碗水想喂他，看他这样实在拦不住，只得笑道。 他活得好好的，还有力气吵架呢。他本来不肯把你给别人照料的，我说把你放在这儿，他在前面吵架不耽误。 他一面说，一面把一扇屏风式的东西移开。萧许第一次见到这样竹子编的既复杂又简陋的屏风，原来这也是在军营中，只是被隔开了。他一移开，整个军帐的样子就在萧许面前展开了，比北疆要低矮得多，也温热得多。而且不远处的沙盘旁边站着和几个将官一样的人，正争论的不是严君玉又是谁。 你醒了？ 严君玉听见动静，惊喜地跑了过来。萧许看到他才猜到自己有多狼狈，他脸上皲裂伤口跟花猫一样，但开心得不得了，先是把萧许全身上下检查了一遍，确定他没事后，再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 你怎么样？都还晕不晕？ 他焦急地问萧许，得到肯定回答后，顿时喜笑颜开。 快来，你的天子阴信呢？拿出来，给我对付这群不开窍的人。 其实看见营帐模样的时候，萧许就猜到了严君玉为什么要往西南走了，他也只能往西南走，因为这里不是别处，就是敖仲留守的安南军总部。老兵加上新兵至少也有50,000人，况且安南军是协同作战的，只要练好战阵就可以投入战斗。虽然没法与西戎的铁雾塔抗衡，但也是一支可以改变战局的力量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敖仲的老巢。萧许虽然以前不看兵法，但从小把春秋读了个遍，识人育人之术跟着庆德帝耳濡目染也不少。敖仲其人，从识人术上分析，可以称之为大树将军。虽然当年也有主动请缨南疆，但归根结底是想要壮大自己的力量。他为将的原则就是不参与政局，只一心一意地壮大自己的力量。当初东宫那样弄他都不动如山。 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

敖老将军应对侧翼来袭是最弱的，你们在南疆吃了多少亏就更不用我说了吧。 他赶走众人，又问萧许， 你感觉怎么样？ 挺好的。 萧许还不习惯他对自己这样亲近，站起来想给他看一看，就看见一边的严君玉忽然身形一晃，但他反应极快，又自己扶着屏风站稳了。 吓我一跳。 他自己感慨，还不忘摸摸伤口，嘿嘿笑道。 这点小伤真要命，就是好不了，烧得我头晕眼花的。 你坐着说吧，怪吓人的。 萧许也知道他想说正事。 你想往西南来，就是想用安南军逼敖仲参战。 挺聪明的嘛。 严君玉在靖北待久了，同辈兵法中最厉害的就是叶庆了，所以遇到他这样的聪明人顿时十分开心，索性盘腿坐在萧许的床上，一边往嘴里塞东西一边告诉他。 你知道我遇到最厉害的兵法天才是谁吗？ 蒙苍？ 不是，我一直在研究打败蒙苍的方法，也正是蒙苍提醒了我，既然人死之后兵法仍有威力，倒真让我找到了一个兵法比蒙苍还厉害的人。你知道是谁吗？ 谁啊？ 就是太宗。 他这么一说，萧许顿时眼睛一亮，显然也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蒙苍的天才固然恐怖，打幽州图谋靖北的连环计也足够狠毒，无人可破。但要论起格局来，当年大周太宗以淮南浪荡子的身份在乱世中开创一片基业，是实实在在从马背上打下来的天下，说是百年来天下首屈一指的战略天才也并不过分。 我想太宗要守住幽燕一定有他的道理，只是我们太愚钝，看不出幽燕的重要性。就像你们下棋的千古残局，是古人千年来的智慧一次次推敲过的。与其临时抱佛脚想打赢蒙苍，不如相信太宗。真正厉害的战术一定是超越时间的，孙子兵法里都找不到破解蒙苍的办法，所以我要赌这一次。 你这样说，幽燕确实有它的重要性。 蒙苍一定也是看到重要性才一定要破幽燕的。我粗略估计了一下，一定有这三方面的考虑。一是后援补给，幽燕铁索连环，他敢冒进，我们可以断他后援。二是灵活，细戎骑兵劫掠如火，幽燕多一个据点，他们能活动的范围就更少。三是军事，幽燕很容易形成合围之势，所以他一定是先打靖北，至少要遏制幽州才敢进兵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他一定会让查元寿先冒进引敖仲出来，然后打一场大战打怕幽州，最后肆无忌惮掳掠，以战养战。 那不是更不应该动用安南军了？反正打不过。 不不，一定要动用安南军。安南军北上和幽州合围，这场大仗就算西戎胜也是惨胜，幽州就不会再怕。他们最想要的是幽燕铁索连环后的大片平原，就是晋派和秦派的根基。 萧许一点就通，顿时明白了。 他想让朝中主和派再起来，要是能割地赔款更好，要是不能，他占着大片平原以战养战，大周为了休养生息也只能再议和。 是，而且这场大仗必须现在打，不能让西戎来选日子。他们刚打完靖北，损伤一定也很严重，我们必须打，现在就打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不然等他们缓过来，幽州吃了亏，就算敖仲还敢再打，朝堂也不会让了。 严君玉说得激动起来，脸颊上飞起红色，他见识过百官让庆德帝撤肘的手段，自然不会觉得帝王的权力是无限的。如果秦晋两派都主和，单凭一个江南派也无法支撑萧景琰再继续打下去。这也是萧景琰为什么要启用叶良宇。江南王的后裔能最快地一统江南派系，他早料到秦晋不会是坚定的主战派。 其实就算真的到了严君玉说的那一步，他也许还有杀手锏，但严君玉不会让形势走到那一步的。为官为将都说要为君主分忧，为天下谋福祉，这就是分忧，这就是福祉。敖仲也许是看不穿，也许是看穿了也不敢赌，所以迟迟不支援靖北，那自己就来替他赌。萧许看着严君玉眼睛中飞扬的神采，真神奇，明明那么憔悴，但他说着这些的时候似乎整个人都在发光。萧许在这一刻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喜欢上这家伙，是自己太慢了，迟迟看不见这玉色下包裹的耀眼光芒。二哥一定早就看到了吧，就像此刻自己同意，不是因为自己作为萧许喜欢他，而是因为即使作为监军的恭亲王，也毫无疑问的该跟随着有这样光芒的将领成就一番伟业。 好，我陪你赌。 安南军众将再进来的时候似乎已经做出了决定，但他们的决定如何也不再重要了。昏暗的帐篷中，一天前刚刚被他们从戈壁边缘捡回的憔悴虚弱的青年，此刻正穿着一身红色战袍站在帐篷中，手执利剑，仿佛身后不是空无一人，而是有着千军万马。 我们商议过了，还是等候命令。 你们敢！ 穿着红袍的青年将军挥舞利剑，斩下桌角，环视众人，怒斥道： 军令大如山，天子阴信在此，不听监军命令者，视同谋逆，如同此桌。等天子信使到来时，就是你们的死期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